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在上一年的七月份，我的朋友阿珍从外省回来，打算同我一起创业。阿珍来到之后，我带着她一起去找出租屋。由于我哋两个喺市区，人生路不熟，我就揾咗由细到大住喺嗰片区域嘅阿兰，带住我哋一齐去揾屋。阿兰佢妈妈系喺一间寺庙嗰度帮人拜神嘅神婆。听讲喺佢妈妈嘅影响下，阿兰自细就可以见到嗰味嘢，所以阿兰成日都好黑仔。特别喺七月份嘅晚黑，佢从来都唔够胆出门口。我哋揾佢带路嘅时候，同佢约咗下昼两点钟，太阳仲算比较猛嘅时候。因为喺大街上边打开门做生意嘅房产中介收费比较高，阿兰就带住我哋去揾开喺巷仔入边嘅嗰啲士多店。我哋三个行下行下，行到咗一个榕树头，真系一间好细嘅士多店啊！嗰个店面淨係摆住一个烟柜同埋一个雪柜。有一个阿伯戴住老花镜喺度睇緊手机。阿兰带住我哋行上去问佢有冇两房啊，平啲嘅。睇见佢哋咁嘅互动方式好似好熟咁。我当时就觉得好彩搵咗阿兰带我哋去咋。如果唔係，我哋两个妹丁仲唔俾人呃咩。嗰个阿伯好似好忙咁，一直睇緊佢部手机，一边揿手机，一边伸出另外一只手喺个柜桶度攞咗一串锁匙出嚟。 四栋四零一，就是后面嗰栋楼，你自己上去睇啦。 阿兰接住抽锁匙，带住我同阿珍就行咗出去啦。我同阿珍都觉得好奇怪，我问阿兰：乜你哋好熟噶？锁匙就咁俾咗你？阿兰笑住讲：呢个阿伯成日都咁噶啦，佢只系费事行四楼啫，冇谂咁多。我哋三个一齐向住嗰栋楼行咗过去，行到三楼嘅时候，阿兰突然之间停低咗，我同阿珍都唔知发生咩事，跟住佢一齐停喺嗰度。阿兰手震震咁将抽锁匙递咗俾我。都唔知有冇揾错门口，不如你嚟啊！你开下试下系咪嗰间屋？我接过抽锁匙，觉得阿兰好奇怪啊，但系又讲唔出嚟究竟系咩事。我又望咗一眼阿珍，见到阿珍好似好惊青咁，缩埋一嚿，唔够胆继续向前行。阿珍望住我，佢同我讲：阿千啊，我都惊行错门口啊！不如你去开门啊。搞咩啊，呢两条女莫名其妙嘅。我揸住抽锁匙吊吊揈咁就上咗四楼。因为头先听见佢两个咁样讲，我仲以为行错楼添。望咗好耐嗰个门牌，确定系401。于是我就将条锁匙插咗入嗰个锁窿嗰度。我有少少谨慎咁拧转头望咗下佢哋两个。嗱，咁咪插咗入去囉，係呢度啊，点会行错啊？唔信嘅话我再扭开佢咪知囉。真係奇怪啦，明明係日光日白，点解佢哋两个好似好驚青咁嘅，一直缩喺个楼梯嗰度，又成日叫我嚟开门都唔肯上嚟，唔知佢两个搞乜嘢。咔嚓一声，道门扭开咗啦。我好自豪咁拧转身同佢哋讲：嗱，咁咪开咗囉。我一边讲一边拱开道门，突然之间有一股好强烈嘅风喺门入面吹咗出嚟，吹到我忍唔住拧转头。我发现佢两个早就闪埋一边啦，系得我一个人企喺道门中间，俾啲风咁样吹住。虽然觉得好奇怪，但我咩都冇諗就行咗入去啦。然后我听到阿兰问咗阿珍一句：入面嘅嘢出咗嚟未呀？霎时间 我个心震咗一下，夹住佢哋两个。咩意思啊？入边唔系就得我一个咩？佢两个都仲未行入嚟。佢哋两个望咗对方一眼之后，就行咗入嚟。我亦都冇谂太多，就拧翻转头望住间屋入边。我一拧转个头，就见到喺大门口正对面，居然系一个洗手间。洗手间道门打开住，一个马桶抹开个口对住我哋，吓到我成个人扎起身。搞咩啊？边有人洗手间对住正门口噶？仲抹开个盖，又唔关门。依间屋嘅格局好奇怪，喺门口入嚟就系一条过道，正对面系洗手间，左手边又有一埲墙隔开咗客厅同埋一间房，右手边系厨房。我行咗入房间之后，就见到有好多细路仔嘅玩具撒到成地都系，床尾嘅书台上边整整齐齐咁折好晒一堆衫，有一个行李箱打开住摆咗喺地下，行李箱入边摆咗几件衫，好明显呢家人系准备执包袱，但系执到一半就唔知发生咩事，冇再执落去。我同阿珍都觉得怪怪地，我拧转身发现阿兰嘅面色好似唔系几好喎。我拉住阿珍谂住继续睇下个厅，唔睇又是好，一行出嚟我同阿珍吓到呆晒啊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